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衣裳，像许多花儿开放，荡啊荡啊跳啊跳啊跳啊跳啊，快乐上弦队人，让我们一起过呀过着快乐的节日，花儿向我们点头。 大家好，我是咪咪，您现在收听的是小喇叭广播不对不对，您现在收听的是相约星期五，刚才播的那段录音是小喇叭广播的开头。我们的童年比起现在孩子们这么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来说，可能是有一些单调。上了学以后，即使是小学生们也都要很快面临升学的压力，课业负担重自不用说，还有很多的课外活动，辅导班、学习班，忙得一塌糊涂。我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下了课就往排练教室跑，有时候赶上演出之前的排练，连收拾书包的时间都没有。等排练结束，抱着琴盒子走出学校，已经是满天繁星的夜晚了。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偷闲去和同学们跳跳皮筋儿，或者急匆匆地赶回家看一会儿电视。最开始的国产动画片大多是单部的，以影片形式拍摄的，像人参娃娃、曹冲称象、鱼童、 长发妹、大闹天宫、哪吒闹海、三个和尚等等，虽然都非常经典好看，但毕竟数量上有限，很快就不能满足孩子们的愿望了。大概是从80年代初开始，电视台开始引进一些海外的动画连续剧，这下我们可是一下子就大开了眼界，每天每周也多了一份期待。花仙子、蓝精灵、聪明的一休、变形金刚、鼹鼠的故事，这些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小精灵和动画人物们，不知道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快乐和新奇。很多妈妈现在回国也都会购买一些自己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给宝宝们看，由此可见童年的影响力还真是不小呢。不知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会不会继续把这些动画片介绍给他们的孩子。如果能够这样的话，至少我们和孙辈之间又能多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 Thank you. 前几天在茶馆做了个小调查，发现妈妈们记忆中最深刻的歌曲有很多是革命歌曲，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在论坛里的妈妈们，不管是60年代还是70年代生人，在小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革命气息的熏陶。这些歌曲大部分是一些抗战儿童影片中的主题歌，有的非常激励人心鼓舞士气，有的呢曲调又很平缓优美，代表了战争中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憧憬和渴望。有句话叫做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里所说的过去其实就代表着历史。虽然我们小的时候生活算不上富裕，可能有的妈妈还经历过文革的动荡，但比起生活在战乱时代的孩子们，我们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了。有很多老人一直还保留着储备的习惯，肥皂啦，火柴啦，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出门就能随手买到的基本生活用品，真的是没有任何值得大量储藏的必要。可对于一个经历过数次战乱饥荒的老人来说，对于物质缺乏，生活动荡的恐惧和不安伴随着他们的一生，已经成了无法摆脱的阴影。以前提倡过的忆苦思甜似乎有点过于形式主义了，不过在幸福和平的日子里，不时地回顾一下曾经充满着战火和硝烟的年代，可能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些父辈或者祖父辈他们的生长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了解他们，了解过去，也许因此可以更加珍惜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 每次带着孩子逛玩具店，就觉得现在的孩子实在是太幸福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玩具电子游戏，让人眼花缭乱，觉得真是怎么玩都玩不过来。在羡慕孩子们的同时，我也会想起自己童年时候做过的游戏，跳皮筋儿、丢手绢、扔沙包、木头人、编花篮、踢毽子，甚至还有男孩子们喜欢的玻璃弹珠、拍洋画。这些久违了的童年游戏和现代的电子游戏、网络游戏比起来，是有点老土、简单，可是它们却承载了我们童年的每一份沉醉与快意，凝聚了我们对遥远童真的美好记忆和甜蜜感受。时光飞逝，我们都长大了，成熟了的我们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失去了单纯的快乐。每天忙碌，甚至没空去想我们是否记得这些游戏，是否记得那些旧时光，只是我们的心里都有那时的影子，都有那时的温度。这些简单的儿童游戏其实有很多的优点，比如不需要花费太多就能让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尽兴，而且大自然中的一切几乎都能成为玩伴，可以让孩子们在游戏中用眼睛、身体以最直观的经验去构造世界。最重要的是，这些游戏都是集体游戏，需要孩子们之间的合作交流，在游戏中学习团体合作的观念，也在游戏中增进和小朋友之间的友谊。也许在闲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做一做这些儿时的小游戏，既可以让我们重新体会一下旧日的美好时光，也可以让孩子们在简单的游戏中获得书本、电脑、玩具中得不到的单纯的快乐。 想着我的童年就是 这期的童年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今天的减压音乐单元要为大家播放芳香疗法心灵音乐之尤加利篇。尤加利主要产于澳洲，平均高度都在30公尺以上，味道凉凉的，带一点冲鼻的樟脑味儿，是可爱的树袋熊的主要食物。尤加利产量充足，所以价格很便宜，但疗效和用途非常多，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它可以减轻腹部绞痛，治疗气喘、咽喉痛，预防感冒，缓解发炎症状，清除血液杂质，并能改善易见老化的肌肤。尤加利对烫伤有明显功效，可以预防细菌的滋生，促进新组织的建构。除此之外，尤加利还对情绪有冷静的效果，可以使头脑清楚，集中注意力。尤加利适合用于书房或客厅这些家里经常有人活动的地方，因为它的清新气氛对于呼吸系统和免疫系统都可以起到调养的作用。不过尤加利也是一种强效的精油，所以在剂量方面要小心，高血压与癫痫患者最好避免使用。香叶星期五，我是咪咪，谢谢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